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00集，色令智昏。白玉堂最后拿过小四子的鞋子，抬头就看到展昭正含笑靠着床头看他俩。 醒了， 白玉堂将小靴子给小四子套上，将穿戴整齐的小四子放到地上，展昭也坐了起来。小四子跑过去扒着展昭的膝盖跟他问早安，展昭揉了揉小四子的脸道： 小四子，你可是千古第一人啦，竟然让那耗子给你穿衣服。 昨晚上下过雪，外面很冷。 白玉堂披上斗篷将另一件给展昭，展昭接了斗篷突然想起来了， 对了，你昨晚上去哪儿了？ 出去逛逛。 等两人收拾完了穿戴好，带着小四子出来的时候，就看到阴侯和天尊已经起来了，正在前面那个更大一些的军帐里吃热气腾腾的早饭。展昭他们也过去吃了早饭，折影跟他们说马已经备好了，在城门外等着，龙桥广已经在等他们了。白玉堂出来的时候将昨晚上发生的事情大致跟展昭等人说了一下，展昭一方面挺遗憾没见到狼王赛勒，另一方面又有些好奇， 杀贼来暗探。 等众人出了城门，果然就见龙桥广正坐在他那匹花斑豹上，手里拿着个远镜望着远处。展昭等人上马，龙桥广放下远镜： 我们只能赶半天路，下午的时候到栈道附近住店。 只赶半天路啊？ 下午可能会有风暴。 龙桥广让两个侍卫牵了两匹非常漂亮的骏马出来，问阴侯和天尊： 二位前辈满意否？ 阴侯伸手拍了拍那匹走到自己眼前的黑马，有些惊讶。这黑马相当漂亮，外形和黑枭接近，高大健硕，关键是黑毛带着一层灰光，让阴侯莫名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看到阴侯眼中一闪而过的惊喜，展昭对龙桥广竖了竖大拇指，龙桥广一乐，卖嘴乖： 拜神当然要用神驹。 阴侯翻身上马，天尊歪着脖子看给自己准备的那匹白马，也挺喜欢，一看就是万中挑一的好马。此次随行的还有龙桥广的两个随从，因为是短途而且高手如云，所以众人精装简行，准备速去速回。展昭等人对赵家军庞大的编制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，基本赵普手下那四个副将都有自己的兵马，每个人至少10万精兵，其中5万是经过精心训练的精锐部队。欧阳少征有5万快马长刀的先锋骑兵，邹良有5万功夫极高的突袭人马，贺一航有5万防御能力惊人的盾甲兵，而龙桥广作为赵家军的工兵之首，拥有5万精锐的弓弩兵。另外他们也跟赵普拥有影卫一样，拥有一些得力的助手，龙桥广身边这两个人都可称之为精锐之中的精锐。说起来，展昭和白玉堂之前发现赵家军的花名册上，在每个士兵的名字后边都有一些标记，比如说二星、超二星、近三星之类的。展昭很好奇地问过欧阳少征，欧阳跟他解释，这些都是贺一航的工作，也是他管理军营、保证军营正常运作的方法。赵家军的官兵必须勤于练武，武功越好就表示在战场上活下去的机会越大，而这些几星就是武力值的标记，通常用5星来计算。如果赵普、展昭、白玉堂这种级别的是超5星，那么邹良他们那一档就是5星或者近5星，以此类推，士兵们每年都有一些考核来划分自己的武力值。倒不是说军中有歧视什么的，善于用兵的前提是了解自己的兵将，让他们发挥最大的优势，而不是让他们白白去送死。 除了武力值之外，还有一档智力值。有些士兵可能功夫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十分聪明，又或者有其他才能，都会得到适合自己的工作。贺一航对军中士兵的个人能力和性格特点十分看重，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安排职责，并且针对一些长处和弱点进行专门的训练。当时展昭和白玉堂仔细地研究过这一套方法，终于明白为什么贺一航会是赵家军的副帅。虽然不清楚他的武力值是多少，但是他的智力级一定很高，并且此人细心到可怕的程度。赵普能百战百胜，并不仅仅因为他的霸气和个人出众的能力，而是各种条件层层累积的结果。赵家军就像是一辆坚不可摧的战车，欧阳少忠是勇猛的车头，邹良和龙桥广是两边最坚固的车轮，赵普是坐在战车上凝聚全军的一个人，而贺一航则是战车最坚实的后盾，并且确保每一个零部件都正常运作。而最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五个人是发小，从小一起摸爬滚打长大的兄弟情谊，使得这辆战车可以横扫漠北，所向披靡。 那两个杀贼呢？ 嘿嘿嘿，留给赵普玩了。 他俩交代了些什么呀？ 哎，最近漠北一带都有人在传说鬼海里边有东西。 展昭将专门背小四子的蚕丝羊绒袋子背好，边把小四子放进去边问， 鬼海里有什么？ 不知道哪儿放出来的消息，说是有进入鬼海的地图流了出来，很多人都蠢蠢欲动要进鬼海寻宝。那俩杀贼倒是不知道迷城的事儿，不过昨天赵普回来了，流言四起，有说他是回来寻宝的，也有说他是回来阻止寻宝的。那俩小贼是想溜进城打探消息，黑风城里的消息总是最好卖的，他俩如果探听到什么或者偷回去什么，可以卖个好价钱。 龙桥广虽然絮叨，不过这一长串话倒是不让人觉得是啰嗦，说得很清楚。展昭忽然对另一件事很感兴趣。 哎，赵普准备怎么玩两个大活人啊？ 哎，杀贼是探子最好的人选，那俩有点魂不吝，不过还蛮机灵的，要物尽其用嘛。 龙桥广说完看了看众人，发现都已经上马，于是一抖缰绳 出发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也是一抖缰绳，几匹快马飞奔向前，离开了黑风城，朝着茫茫大漠狂奔而去。而与此同时，黑风城军帐之中，公孙睡得正舒服，翻了个身就听到耳朵边有人说话。 书呆。 公孙抱着被子蹭了蹭。 书呆。 公孙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就见赵普的脸出现在眼前，公孙一惊，瞌睡也醒了，睁开眼睛看他。 早安。 赵普笑眯眯，公孙一愣，看了看天色。 什么时辰了？小四子呢？ 已经走了呀。 你怎么不早点叫我？ 公孙说着要起床，赵普拽着他让他躺下。 早说了走了，放心吧，展昭白玉堂加天尊阴侯还有个话痨看着呢，谁能动你儿子？躺下躺下。 公孙想想倒也是，不过没小四子在身边还是有一些思念。 他们几个去火凤堂最多也就七八天就回来了，不用着急。你这几天愿意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，要吃什么跟我说，我让伙夫给你做。 赵普给公孙垫了个枕头在脑后，公孙嘴角微微动了动，靠着枕头瞧着赵普。这位大元帅无微不至的样子，估计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到的，而且公孙习惯了照顾别人，被人照顾的感觉很微妙。 那你这么早叫我起来干嘛？ 你睡归睡啊，三餐一顿都不准少。 赵普将一旁的早饭桌子端上来放到床上，公孙看了一眼热腾腾的粥和点心，很是瘦弱。 哎，对了，我昨晚听到撞钟的声音了。 哦， 白玉堂出去散步的时候帮忙抓了两个杀贼。 赵普边给公孙剥着茶叶蛋，边将昨晚上的事情说了一遍。 那你准备怎么处置那两个杀贼？ 这俩有点滑头啊，倒是能让他们打听点消息，我得好好想想法子。 赵普将茶叶蛋送到公孙嘴边，公孙咬了一口茶叶蛋。 一会儿我带上药箱跟你一起去。 干嘛？ 不就是让两个小滑头听话吗？有的是办法。看你表现那么好，交给我吧。 公孙夹了一个小笼包塞到赵普嘴里，赵普嚼着小笼包盯着公孙，就剩下笑了。贺一航本来是来找赵普商量事儿的，刚走到门口看了一眼，摇着头出去了，正碰上迎面而来的欧阳少征。欧阳正啃着根油条。 不是说开晨会吗？ 司令之婚中，晚点再说。 司令之婚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玉堂，你家白云帆也没有传说中脾气那么怪啊。 怎么？ 他让我骑啊，对多多也很友善。 他自然是让你骑的，至于多多，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。 云帆总，一起出去跑跑。你话真少， 说那么多话做什么？ 话多出场多呀。 我们不是主角，还不是人。 哎，别这么说嘛，我们多拉点订阅分享，说不定出场就多了呢。 或许吧。 各位探官，我是早多多，想看我和云帆出场吗？那就订阅分享吧，谢谢大家。